咱们俩人老相在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继续欣赏南旦新星联合演出的部分实况录音。 好，观众朋友，接下来啊，今天晚会的三位著名的南旦演员将先后登台，为大家送上《秦心》《武家坡》还有《大灯殿》等传统佳作。那胡文阁先生呢，我想不用我多介绍了，大家是非常的熟悉了。2001年的时候呢，他正式拜梅葆玖先生为师，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的一位梅门的南旦弟子。而刘征先生呢，是张君秋先生的再传弟子，是一位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这个张派的传人。而杨磊先生呢，师从程派青衣李文民老师也是一位呢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才。那么今天三位南旦演员是集体亮相在大家的面前，我相信呢一定会带给大家难得的艺术享受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刘征协同金喜泉、刘佳为大家带来《西厢记》中的秦心，我们掌声欢迎三位。 Thank you. 当罢了，怎么想这一时起昏来了啊。 心地动 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城门男旦演员杨磊先生，欢迎他和著名的杨派老生杜振杰先生合作一段《武家坡》，我们掌声送上。 上官大道，并非失明路途，我乃招命问姓的。 应命禀知，无名不晓。 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是贫贵之妻，王氏宝钏。 君也来的不凑巧， 怎么不凑巧呢？ 方才一翅方才、 如今呢， 未转寒窑去了。 烦劳大嫂与我转达一声，就是他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托钱接去。 君也请稍纳。 有劳了， 王三姐。 怎么， 你丈夫 Yeah! 其此人大大有名， 但不知是哪一家女？ 王丞相之女，是平贵之妻，王氏宝钏。 王宝钏， 真是。 只因你与他有亲， 无亲 有故， 非故， 即非亲故，你问他做甚呢？ 我与她丈夫同饮凄凉，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动而问。 君爷请稍待。 请便。 请旨，想我二夫离家一事百载，今有失信回来，本当上前接去，怎奈衣衫褴褛，这便怎么去？我自有答。君爷，你可知衙门？ 略知一二。 有道是这 远在天边，不能相见。 这近里， 莫非你就是徐大嫂吗？ 不敢，贫贵之寒气。 哎呀呀，问来问去，问到本人的头上来了。来来来，重见一儿礼。 方才见过你了。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 好过礼多人不怪，君爷那是信与我吧， 请稍站。 哎呀， 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，不知他是怎样的多虑。有了，看此下无人，不免试探他一番，有何不可？ 叫人。 侄女开口就是问呢，哈哈，大嫂，我要啼哭，书信虽然失落，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。 如此说来，我倒明白了。 明白何来？ 像是我那小郎托你带来俺家不用，一路之上银两百你花完，前来蒙哄于我。可是我 不是的，我那小大哥在哪里休息？我在一旁打点行李，偷看了几句，这倒是有的。 看见起来，你倒是个有心的人呐、啊！ 我若有心呐、啊，还不是落你的书信呢？ 你有啥东西？ Yeah. 见谅。 一分。 我那薛郎你 也是一样啊。 你二人举世一样，你哪有银钱借与他陪马呀？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大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不怕大嫂笑话。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，积攒下了几两银子，都借与他配马了。 知酒不对你呀？ 怎么？ 像我那薛郎，他也是个贫寒出身呐、 啊！哎呀呀，薛大哥呀，薛大哥，今日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哦。朋友的和气， 君爷、你要中带定活物、 放身的宝剑， 赵王你杀了他也该问他一 番。清贫世家朗朗乾坤，杀人岂不要偿命呐、 难道是就罢了不成？ 有道是之善才难舍。不该 少你的 也不少， 不该不少你替他做什么、 大嫂，我来问你，这负债 子还、 这负债呢 妻 怎么样啊？ 妻不顾啊。 哎呀呀，他都推得个干净。哈哈，大嫂，这汉哪要吃在病人的身上哦。才就是在下， 你又何为证？ 温实为证呐、 啊！好好拿来弄。 慢来慢来，看你变钱变色，婚事到手三把两把将他扯碎，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啊？ 以你之见， 我这里有马，大嫂趁机去至前村，请来三老四少，你我同策同观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 姑 呀，哪个骗你呀？ 相衬相识我的指婚人呐、啊， 人情他人都不如小叔。 盘盘落山，从头看才知道砍了手不及万宝钏，不分昼夜往回赶，为的是回家中吃团圆饭，却不是从头算脸来打冤去。 退后一步， 还要你退后一步。 哎呀亲呀，后面无有路了。 后面若是有路，你还不回来？ Woo! 就问我做官，难道你吃官穿官不成？ 为妻是我怕流亡， 临行之时也曾与你留下安家的独用。 是我安家独用， 是担干柴把斗捞米呀。 就是那是担干柴拔豆老米，满是石器，就是树木也把它树完了。 就该去借。 哪里去借？ 相府去借呀。 自你去后，为妻用不尽相府。 好，有旨去。告不辞。 哪里去？ 去吃相府与你爹爹算了。 我爹爹他病了啊。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？ 得的是见不得你的病。 他倒见不得我，日后我若得了唐氏天家，他与我牵马坠等我还嫌他老了呢。 谢郎，你要先来实话。 不曾睡着， 句句都是梦话， 句句实言，有道是龙行有报啊， 有报先报。 无报的， 看你的先是报我 三谢花的报。在我的面前则是哪？ 前来讨夫来了。 方才吴家破钱骂得我好哭不能说。 方才吴家破钱不知是你啊。 若知是我呢？ 我还要多骂上几句。 越发的不能说。 当真不疯？ 当真不疯？ 果然不疯， 果然不疯， 不疯就 慢来慢来慢来，焉有不疯之理，三谢听 是做梦。 怎么不是做梦？ 不是做梦， 日次是老 三岁 随我来迎你 呀。哦，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旦新星联合演出的部分实况录音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下面请听杨宝森演唱的《李陵碑》。